我觉得我今天有点矮 啊，椅子的关系，你要不要把这张小绿推过去？ 不要，没有关系的。哎、欸，他为什么不能？什么意思？好，算了，我今天就是以矮子的身份来录音，就算了，卖球啦！ 啊，太好笑了！啊、你干嘛今天火气？ 我没有火气大，我是觉得干嘛一直笑 ？OK， fine。 今天有什么话要说吗？ 今天吗？ 嗯， 我想一下。哎、欸，我真的觉得我们不能乱讲，因为大家听完那个 podcast 之后，大家都好认真的，就是像我自己的朋友就会立刻上架完， 嗯、 现在改成隔天立刻跟我讨论， 而且而且、 哦、同事也会 hello， 对， 就说你， 而且 我不敢 Peggy 常Peggy 常被骚扰，然后他跟我讲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还好不是骚扰我。我在想，可能是因为你就是节目内跟节目外是同一个人，所以他们就比较喜欢跟你讨论这些。 等一下，可是我在办公室，我并不会就是把十八禁的话题拿起来说、啊。 废话，有谁会在办公室找老板讨论十八禁的事，或者是大聊十八禁的事？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我所谓的节目内跟节目外，就是你在节目外的私底下，你也是一样，就是这样。可是。 哪样？我觉得 就是比较聊的尺度就比较开啊。 你要不要跟我就是一起在白天出现在办公室？ 我不要，因为我怕被骚扰。我那个开关没有开，我就不知道怎么反应。可是我， 而且我今天也没有开啊，但是我就被吓到，然后我就说，哎、欸，我就说这样好吗？我说一大早的你就开了二 D 的开关，他说哦。反正你不是本来聊天都这样吗？我就说， 你看嘛，大家就觉得你聊天就是这样。 但其实没有，就是我 其实就是啦。 我在办公室是很拘谨的，大家冷静点，就讲你们啊，同事。 可是你私下聊天真的是 open 到不行哎、欸，觉得很 我很好聊啦，嗯、对啊、 嗯， 我是真的很好聊。 那、啊、我就比较难聊，就是只有 工作。但我有工作模式啊。 你没有工作模式？ 我有工作模式、啊。 你说衣服吗？衣服穿着？哦，是这样子。 那我现在不敬业，不然我先去换一下。 他平常工作的时候穿的比较保守，所谓的保守就是全身很贴的，就是长裙，或者是微微的露一点点沟，要这样而已。但是他如果是放假模式，他是露很长的沟。有一天我们在录音的时候是放假，就是杨丞琳来那一集。他穿了一件可口可乐的上衣的 T 恤，然后 百威， 对，好像是百威哦， 可口可乐 ，然后那个胸低到不行，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说廖佩欣，你今天穿这件不会太夸张吗？又不是要见客户，他就说，哎、欸，我见客户才不会这样穿，我就放假才会这样穿，所以他平常放假穿的更可怕。然后 什么可怕？ 哎、欸，你们想象上半身。就是非常雄伟的女生，然后穿一件可口可乐的衣服，很像快要被摇爆的可口可乐， 有放曼陀珠的那一种。 对啦，有放曼陀珠，你真的很会形容，你们自己想象，就是整个可口可乐塞满曼陀珠，快飙起。好，平常就算这样了。OK， 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就是也是十八禁，因为我们就是衣服穿太久，现在有点热，想要把它脱掉。欢迎收听《ID 日记 Daily Diary》。 哦、好啊，等我一下。 我是阿长， 我是 Peggy。 今天是很特别的日子，今天是2020年5月20号。可是我们要聊的主题确实很青涩。 没有啊，我们就是想要问一下各位，就是二 D 的听众们，大家。各位神射手今天都去哪里来爱的一发、 欸、好啊，所以今天520我们要聊的就是打野炮 野战啊炮什么炮 野战你有野战过吗？ 野战过吗？车震啊， 哦，那就算也算啊， 那 也 算啊， 对对， 车震啊， 哦，地点选在哪里？停车场。 哎、欸，没有哎、欸，那 还选在那一种有管理员的停车场，然后那个管理员看监视器，还想说给我带枪，那一滴血一滴血， 那 还报警， 很害怕，就想说被鬼吧，被鬼吧， 准备表演， 还是先保保，然后你就过出来看到他一个传妞传头， 所以在车上地点要选在哪会相对比较 safe？ 山间小路， 哎、欸，我提供一个地点。我没有去那边野战过，但是我在停的时候脑中有闪过这一件事情。 好，那你先 提供。就莲池潭旁边的停车场，因为它超大，然后晚上十点过，如果你要去那边散步，那边是几乎没有什么车在停，所以就可以选一个最角落，然后在上面车震。可是我没有做这件事，我做一件很浪漫的事，我去然后打开天窗看星星。 哦，那下次再聊好吗 ？Sorry，对不起。 那个来错棚，就连主持人都可以来错棚，是怎么一回事啊？工作人员。 好，所以你的野战经验就是在车上而已，没有其他的。老实回答哦。 我们所谓的就是野战，就是一定要我的定义就是要完全进入，做完全程到，就是另外一半整个就出来。我觉得那对我也 才算是 野 战。如果其实只是摸摸 调情、 摸摸、抠抠、吃东西，这只是上户外音乐课。 对，或对 哦， 就是那只是前菜而已。那就、哦、那对我就比较野战 哦。所以那你这样就等于没有相对其他就是野外的， 因为如果你。我如果你要你 野外求生技能好吗？ 来，我们来聊聊。你知道、 就是、 老司机最激不得， 最激不得，所以你就在车上完成这件事，没有在真的。 我是 Michelle。 好，那讲讲朋友，讲讲朋友的经验。因为我们有听众讲说，你们什么时候聊自己？ 聊自己，我们。哎、欸，不告诉你。 然后我就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我就说我们的朋友。有一些故事都是我们自己的， 但是你们 这样我们够老实吧？对啊，你们就自己猜啊。你们有想要听我们聊自己吗？我们就讲朋友就好，你们是要听故事，不是听人，好不好？ 对啊，重点是听我们的对话内容，然后跟着我们一起笑。 对啊， 你不要探究那个真实性跟是不是我们。 真实性是都非常高，应该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啊，百分之百。 可是人物，好，我老实讲，有些人物就是我们自己，只是我们都会说我朋友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因为常听我们自己，谁要听两个主持人里面讲自己的性经验呢、啊？还是有人真的想听？ 也许他们想听。 那我就是不告诉你啊。 对呀、啊，没有啊，我爱跟你讲。 朋友的野战经验。 朋友的野战经验哦。嗯。哎、欸，他们没有告诉我哎、欸嗯。我的朋友都是车震。 哦，啊就没有了。 对啊。 我要给你台阶下，分享你自己的，你还不接？你现在还说朋友都没有，所以等一下接下来的故事都是你 自己的。啊，要输哦。 再给你一次机会，朋友有没有？ 啊。 嗯， 有。 好，在哪里？ 可是他们都没有到完全进入、欸，哎， 就聊， 就这可以吗？我们就 可 以聊， 可以，可以，可以。 好，然后我就开始讲。 啊，你朋友野外没有完全进入的？ 哦，我的朋友好多， 进到什么程度啊？ 我觉得只要就是其中一方的，就是、 手伸进去， 对， 就算， 或者是放进嘴巴里就算。 哦，那好，那可以，我们标准放宽一点， 我们放宽一点，大家不要那么严格、啊，其他你们就自己完成啊，怎么了？ 啊、而且那就是野战的调情也是可以啊， 可以可以、 啊， 好，我们开始讲， 好开始， 哎、 欸， 不要浪费时间， 哎、欸，这等下紧做古言呢，我今天比较赶时间哦，好来。 地点，嗯，也是一样车上， 在车上， 但是是客运上。呜呼！ 统联会告你吧， 或者是叉喽哈。 然后呢，在什么样情况下两个人要出去玩？ 没有，其实是要送另外一方，就是去机场。 嗯哼。 然后就因为就是要别离了，然后你知道就是会有点难分难舍。 嗯。 然后就在车上。 嗯。 因为真的就是太难分难舍，因为很难过。 嗯。 哭着哭着， 手伸不出来，是不是？ 哭着哭着 就。 就是你知道，总是要让对方安静一点 然后呢？ 然后就把头轻轻的压下去啦。 Uh-huh, 对。 所以就在车上完成这件事，在客运上完成了这件事。 最后一排。 前面有人吗？ 好像也完全忘记，朋友没有分享，嗯、到底有没有人？ 但总有司机吧？ 不然呢？啊、不然呢、 哦？天哪！ 最后一排，但是 你朋友， 但是我朋友，但是我朋友觉得蛮刺激的， 不会怕被发现， 因为那个年代，因为那个是蛮年轻的时候、哦，所以那个时候没有什么 智慧型手机 公车，对，就 哦，而且我觉得客运跟公车比起来，客运相对安全，因为他上了高雄交流道，他下一个下交流道就是台南 ，maybe。可是公车，公车的话，你民族路上车可能石泉路就有人要下车， 口龙疼，口疼几波， 所以客运相对比较安全， 对，因为时间比较长啦、啊，你就比较不会有那么大的心理压力。 如果前座的人没有回头的话，就其实后座不要太激烈，前座应该基本上都不会回头。 对，卖回头，永远不回头， 吵死了。所以就只有这个吗？ 还有啊。那个 KTV 的厕所 也有完成， 可以呀、啊。 是有进入吗？ 就是也都是走上音乐课 哦。我觉得上音乐课就已经可以了、欸， 对、嗯，因为就是很刺激。 对啊， 因为就是大家还在外面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是因为也、嗯、大家也都会有点那个啦。嗯，对， 所以也是上音乐课。 对，上音乐课，或者是你知道，就是另外一半送。就是送他到回家的时候的家门口骑楼下、嗯、 那有摄影机吧、嗯、 好像年轻人比较不会管 哦， 对，而且那个时候那个年代都比较没有那种 到底是几年前啊，怎么会没有摄影机，还是当下就是精虫充脑也不会 care 这些了。 哎、欸，我觉得精虫充脑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人在管这件事情。 嗯，好像是哦。因为今天我们要聊这一题的时候，佩仪就问我说：“我有没有什么野战的经验，或是朋友的经验？”我就说：“我对于野战，我不是不行，可是我很多前提。” 他就一直说他什么接纳度很高啊，讲了一副海纳百川的样子，但根本就也没有。 然后我就说，在沙滩我可以，可是不能太热。然后在山上 也可以， 也可以，但不能有蚊子。然后我就讲到，所以我就说，其实我接纳度很高，但是有很多前提，就是前提是不能太热，不能有蚊子，不能怎么样，不能怎么样。到最后我们总结一句话，就是当时如果精虫充脑，就不管蚊子或是多热了，对不对？ 就是蜜蜂在旁边，虎头蜂在旁边飞来飞去，你也没有关系。 宝贝有蜜蜂，嗯，不要管它。 等一下， 哎、欸，不对，这种话好像不对，要嘴巴喊东西。我不会有蜜蜂， 很荒谬， 太荒谬的 podcast， 还主持人自己喊手指。 对，而且我们没有关灯，你们知道吗？ 哎呀，太好笑了，太好笑。KTV 厕所、夜店厕所有过吗？ 好像没有、 不要讲餐 啊，酒吧 对， 酒吧有 酒吧的厕所， 朋友 对。 那我们到底有多紧张？做个节目都很紧张。 酒吧的厕所可以， 但是那个就是酒吧的厕所，然后因为就是朋友是老板，嗯，然后就会被就是。好像朋友就有被发现这件事情、然后就还被敲门说哎、等一下里面还有人要用啦，就被那个有被催促、然后就草草的结束， 卖催啦， 对、 这个就跟大便一样，被催很烦、欸、被催很烦，但被吹很爽。 对啊，里面在上课啊， 对啊，还是要加入。 Play one。 欧北公威还有什么你听过比较特别的楼梯间， 楼梯间，哎、怎么没有人跟我分享过？ 那我现在跟你分享。 请，每次都要把我逼到绝境之后才要来解救我，你以为你是什么锦囊吗？ 不是，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比较惊啊，我就觉得好害羞啊。你都讲那么多年的经验， 朋友。 好啦，楼梯间也是朋友的经验啊，他们就在楼梯间，就是办公大楼的楼梯间比较少人用， 但办公大楼的比较刺激耶、欸、 可是相对比起来是安全的，如果你是住家的楼梯间，随时 保全保全封锁。 对，而且商办大楼的楼梯间会比较少人在走动，而且因为比较少人在走动，它楼梯那一个空间就会比较安静，所以一旦有动静你就会知道，等脚步声下来你就会知道，或脚步声有人上来就会知道，这样对、它也是一种刺激感，就是微微的刺激感。 欸，我觉得很刺激。欸，那茶水间勒？ 茶水间如果在茶水间，然后又是跟 主管或同事， 对， 偷情野战地点 好像可以，茶水间可以。嗯，现在开始许愿是不是？ 现在开始列清单。民宿阳台算， 民宿阳台 哦，民宿阳台很可以耶， 有， 大家要不要挑战一下垦丁大街？ 太多人了啦！民宿阳台， 我就站在舞台上面， 然后海边的礁石旁边，大颗的石头旁边，你想要垦丁，我突然想到这件事，这是大颗的石头的旁边， 或者是小琉球那一个花瓶岩， 花瓶太多人了。 我们就很喜欢给大家一个 很荒谬的、 很具体的地点，给你们地标啊， 去打卡。 对， 网黄打卡顶景点。 对，海边顶多就这样。帐，但是我老实说，海边就是我可以挑战看，我愿意挑战， 还愿意什么？ 就是如果在不会被发现跟不会被拍下来的情况下，我其实是愿意挑战的、欸，因为我就觉得就是很开心，而且有时候你跟另一半去海边，你就会觉得嗯。嗯、就是看着他好像很开心、啊、你就 我知道了，就是那个早上没有人的时候，两个人就早起，然后就去海边走走的时候、嗯、然后就突然间来一下。 对 哦， 还有一个我今天下午跟你讲的啦，健身器材上面啦，现在进入许愿的阶段。我最想要在健身器材上面，还直接讲说我最喜欢。 这个可以讲自己、嗯、 对，因为我们前面 剛剛等一下、欸 我们会不会？ 你刚刚双手合十、嗯，然后闭眼三秒，怎么一回事？ 许个愿吧。因为我们身边朋友也没什么太刺激的经验，顶多就是我刚刚讲那个什么楼梯间啊，什么夜店啊、酒吧、厕所啊，跟车上就这样，顶多就海边的礁石，但是都没有进入，就只是上上音乐课、吹吹打打这样而已。 All right， 对，就顶多这些。所以，如果让我们许愿最想要尝试什么地点的话，我今天就跟 Peggy 讲说，我最想要试试看在健身器材上。 OK， 那一个人讲一个，因为我们怕你讲完，然后我就没得讲。 我先讲最想要的，跟其他的附属。我最想要是健身器材。 那我要许愿帐篷。 那你就自己买个帐篷回家就好了。 Hello。 啊！你可以 谢谢大家。 等一下，你可以买帐篷回家，然后放在门口，就是半夜的时候在里面。我觉得这样可以。 然后我还要怎么样，在外面贴勿扰，是不是？ 不是，不是半夜、啊，你就假装在露营的感觉啊。还是你们可以去露营的时候做这件 事。然后我还就是直接，你知道你们那种 LED 彩色那种球的灯有没有、嗯？我还自己要放，然后我还自以为 为什么是帐篷？ 自己在星空下这样。 为什么是帐篷？因为前一阵子的新闻嘛，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那个在帐篷里面就是一个很私密的空间，可是你感觉好像外面又有其他人，嗯、然后你就用 因为只隔了一层， 对， 薄薄的帐篷， 对，哎、嗯欸，可是会不会就是如果你在沙，就是海滩上？然后就是那个，因为他们不是你们就是一直挪动嘛，对不对？因为一直前进，嗯， 以为是巨巨蟹， 哦、没有， 妈妈妈妈，那边有一个好大的巨巨蟹在动哎、欸，妈妈说你对啊，就一看就哎、欸，小孩子不要看， 然后没有，我是比较怕 回家还传给回家还传给小囝， 我是比较怕醒来的时候你在海中央， 然后那个小朋友回去写作文写日记的时候还说，我上礼拜去海边看到超大寄居蟹， 然后还画出来， 太疯了， 很荒谬、欸。 好，所以你想要尝试在帐篷， 就是对。 那周边环境呢？就是帐篷的周边环境是什么？嗯、海边。山上或露营， 边或露营、哦、因为有很多，因为我都有加入一些露营的公社，嗯，然后他们就 会你是真的想去露营还是 真的想去露营啊？还有 露营还是露营？ 最好就是早上露 都有营又有营， 对，早上露营，晚上露营。 好，所以你想要在露营的时候， 就是因为那个，因为那个露营公社也有人分享说，就是好像会有人就是。半夜的时候觉得邻居蛮吵的哦，对，然后就觉得他们好有情趣哦。 但我觉得还是要有道德，就可以叫小声一点， 要叫小声一点、啊， 还是要啦，还是 要一定要，因为 除非你确定就是方圆500公尺之内只有你们一个帐篷， 我不能够讲500公尺，因为我看短信。 方圆1公里。 可能晚上的话可能不行吧，可能要到对面山头吧。 呀喂！ 我站在高岗上。 我们这一集笑太久了，因为好有画面。 对面山头啊，好可怕！哎呦，那我们不能去国外哎、欸，因为你知道我在国外，然后你这样叫，我们怕会有些部落的人，他们真的会拿猎刀过来， 不行不行不行，要出草。好了，希望你可以完成你的愿望，露营在帐篷里面，露营车可以吗？ 露营车。那就是一般的车的感觉啊、 oh, ，OK， 要帐篷 好。好，那我觉得我健身器材好像比较难欸， 因为健身房 家里不会 而且家里不会买健身器材， 会啊会啊。 你说为了要做爱买一台跑步机回来？ 有的人家里就是会有跑步机啊。哦，对，或者是一些就是 跑步机我可以，就是做两个人一起在上面跑我可以，但不能快跑，那个速度稍微调一下。 那你在上面跑，两个人在上面跑完什么来追我？ 没有，他在跑的时候，他就可以前面的那个人就可以趴着啊，就是。站姿，然后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啊。 对，可是那个 就慢慢的让他动就好，不要让他动太快。你是北七哦， 等一下我根本被骂。 你就慢慢，甚至也可以别让他动，但就是想要在运动器材上，或者是有些人不是家里都会有一种躺着，然后男生在练胸的那个吗？ 对呀、啊，我想的是那一种、欸 我有想那个，那个我可以，或者是那个， 因为那个在指导的时候就比较有那一种， 对，这边用力， 对对对对对，比较有调教的感觉，嗯， 比较有这个关键字。我也想分享、 哦。哎、欸，没有 bonus 吗？这一集、 哦、bonus 啊？你要问什么啊？ 哦，你刚要分享 我，我要分享你。你刚讲到调教， 对。 我今天下午就跟佩蒂讲说，嗯，我们有一集上传那个性爱道具那一个那一集，然后听完之后，就是好像大家就觉得我不大家都觉得我不喜欢使用那些情趣用品、 哦，对。 但我要讲的，我今天就跟佩蒂讲说。我不喜欢用，是我不喜欢用在我身上，但是我喜欢用在对方身上。 你可以拿，然后用在对方身上。 对，我喜欢拿，然后用在对方身上。 大部分男生都这样。 哦，因为我以为是用什么飞机杯还是什么的啦。 哦，不是不是。哦、然后 我就说，我可以接受，就是把那些那个情趣用品，然后放在另一半的身上，然后叫他出去买东西。然后 Peggy 就很专业，就说啊，调教啦。 我还现在就是说便利商店买东西 完全就是 A 片的情节 因为要看就是看比较剧情式的、 啊嗯、对啊而且好那在 bonus 一题 bonus 中的 bonus 就是之前 有一些 A 片它是出就是男优在女优身上放按摩棒还跳蛋然后他放着 你说居家必备的那个吗 对居家必备的跳蛋然后它是隔空有点像是 遥 控然后他就会，他们两个一起就去逛街，假如说逛 Costco 或什么的，然后他就在人多的地方突然把按摩棒 就打开， 对，然后我就觉得哦，好像很好玩 哎，对啊， 哎，我这样会不会太变态啊？不会、 嗯，不会， 对啊，我就喜欢了，怎么样？ 哎，对啊，这种情节， 对啊， 很有情趣哎、欸。 我觉得你们现在光听就已经很兴奋，好不好？还是一乱讲？ 这一集告诉我们你们脱裤子了没 有对啦 OK 这个是 bonus 两个没了好我们继续聊许愿的地点就是最想要这个还有其他的吗 海边你讲啦因为我们两个就有一样 的那我们两个就一样就海边 那你有帐篷吗 我帐篷还好 好白然后 因为我怕我讲帐篷就会说哎、欸，我们两个有帐篷有海边那我们两个一起去好因为他很爱揪 等一下怎么问 帐篷我还好哎呦还有什么地点？我们今天还有聊什么地点啊？啊，百货公司厕所是我前三名想要试试看的。 没有，你还要讲一个。 好， 摩天轮。 哦，摩天轮可以。 我不行、欸。 摩天轮我可以试试看、 欸你。你可以安心了，因为摩天轮我不行。 太棒了。 等一下。 录了快半小时，这一句话最真心。对，没了。好，那我前三名就排出来啦。最想要试试看的那种，就是野战的地点，就是运动器材上、海边、百货公司厕所跟摩天轮。其实我如果没有那些前提，我很多地方都可以试试看。 录音室， 对，录音室，嗯，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关灯喽。 但是我要挑人。 OK， fine， 来。 那你呢？你前三名？ 海边，嗯，帐篷，嗯，然后。感觉就是你有讲一个，就是那个游乐园，那我感觉我也好想要讲一个哦。 好， 旋转木马好了，少女心啊，那边很梦幻吗？ 可是很多人呢、欸，啊，你说在旋转木马上面不要进入，就是有抠抠摸摸，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就是 认真在旋转木马上面。哎、欸，不好意思，那个汽车旅馆的业者，请你们有一个主题是游乐园主题的房间好不好？就是进去会有旋转木马，我觉得这样不就是完成？愿望了吗？ 对啊，对啊，就是 对不对？ 没有人的，就是 旋转木马。 对 哦，你很浪漫呢、欸。 对，我的少女心，哎、欸，很浪漫啊， 很浪漫， 那个、真对。 感觉迪士尼公主都可以做这件事、欸，哎哎，小朋友要幻灭了， 哭哭。 好，旋转木马可以哦， 对，旋转木马可以、 嗯、很浪漫。好， 那要 play one 吗？ 没有，我只是觉得很浪漫。 好，然后我们最后因为剩一点时间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网络上啊，就是野外爱爱的地点前十名，我就直接念过就好，如果你喜欢的话就自己去尝试看看。第十名是阳台，第九名是公园或者是大自然野外，第八名是废弃大楼跟暗巷，但我觉得这个会被抓走， 但那个我无法、啊、 对，我也不行， 怕怕， 嗯， 怕爆 太黑。 对， 第七名是捷运，然后第六名是电影院、嗯、然后第五名是办公室、 欸、MTV 要念啊， 因为我不敢念，我觉得很有年纪。我没有去过 MTV， 我也没有、 哦、好，电影院和 MTV。 第五名是我很想试试看的办公室 桌上， 对、嗯、然后第四名是飞机，然后第三名是汽车，接下来是火车，第一名我想要试试看 校园， 很有青春的气息、 啊、 我觉得可以， 校园喉咙站， 对，校园喉咙，欢迎下面一位参赛者，来自大船 EA。 接下来欢迎这一位，他是管乐社很会吹竖笛的， 竖笛都出来了， 竖笛。 接下来我们这边要派出来的代表是萨克斯风，这要比谁的气场就对了。OK， 中国要中国乐器有代表唢呐。 接下来还有这位代表是竖琴，那手很会很灵活的竖琴的选手。看竖琴好像可以耶、欸、 竖琴 他就很会这 样、哦、我有古筝啊，我会古筝、啊哦、 古筝你可以， 嗯， 欢迎这位代表古筝的选手。好啦，最后提醒大家，野战有什么小叮咛跟注意事项？ 有啊， 好， 野战小叮咛， 简单提醒、 欸、应该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以现在，因为现在真的科技太发达了，我觉得就是要保护彼此，因为有时候你不确定你会不会跟这个人走到以后， 嗯， 所以就是要小心一下，就是会不会被看见或有没有监视器。 嗯，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卫生的问题。 嗯， 然后虽然说很开的时候，就是你还是可以忍受、嗯，但是我觉得就是卫生的问题也要兼顾。 嗯， 所以你可以随身携带湿纸巾，然后酒精。 啊、uh-huh, 对，就是那很重要啊，嗯、因为女，尤其是女生的是比较被视、 嗯、 对侵入式的、 嗯、 所以那个就是真的要格外的注意安全、嗯、不要为了就是一时的性情然后你又要一直去看妇科，那其实也是很烦恼， 是就是一夜的开心、嗯、可换来一个月的不开心， 对、啊、然后你的为什么改变这么卡， 其实到最后我们要讲就是兼顾安全卫生 跟隐私， 对，我就觉得都可以， 题目里面还是有列就是汤的野战地点、 嗯嗯、 大家冷静一点，真的是蒙阿波跟公庙真的不要， 嗯，我觉得 有些真的安 定哦，有些无形的还是尽量不要贴纸， 真的真的不要耶、欸、 反正就是兼顾安全卫生跟隐私， 对，没错， 开心就好， 功德心， 对对， 譬如说垃圾记得带走，然后声音不要太大声， 对，好，希望大家就可以兼顾这一些前提之下，然后跟你的另一半 have fun， 对， 好，我是阿超、嗯、 我是 Peggy， 你们可以在各个 Podcast 平台上面搜寻二 D 日记追踪我们，听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脸书 IG 搜寻二 D 日记来追踪我们，然后下次见了，拜拜， 拜拜。